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何建国到火车站送别即将返乡的爹与小夏，建国爹斩钉截铁地告诉儿子，如果小希拒绝生孩子就离婚。想到初恋时的甜蜜，建国心绪复杂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由于工作出色，何建国被公司任命为技术总监，副总监内部都没走，直接就是正的，成为公司核心管理层最年轻的干部，工资涨了不说，还为他配了一辆专车，有专门的司机。一般情况下，他还是自己开车，但一到工作紧忙累的时候，就得让司机开，开车还是比坐车累。这天，何建国代表公司去参加一个会议，会议的规格很高，要求必须着正装，就是说西装领带。去开会的地方何建国路不熟，怕误事儿，让司机开车。正走着，前方路边一个民工模样的人帽子被风刮掉了，他追着帽子直向马路中间来，司机猝不及防，一脚急刹车，何建国一个趔趄，差点没把脖子折了。那民工拾到了他的帽子，赶紧往路边走。司机就不干了，跳下车大骂：找死呢你！你以为这是你们村的乡间小道呢？何建国光顾在车里揉脖子，车门车窗都关着，他听不到外面的动静。司机揪着那个民工骂骂咧咧：你一个破帽子值几个钱呢？啊！我他妈撞上了你算谁的？已经有看热闹的人围上来了，后面被堵的车滴滴的就成了一片。何建国揉了揉脖子，才发现司机怎么还没上来呀？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打开车窗叫：小孙，走吧，开会要晚了。不成，何总监，他们这帮民工太没素质了，跟他们你就不能客气。忽然他住了嘴，他发现何总监的眼神不对，被司机揪住的那个民工正是何建成。这时候何建成也看到了弟弟，弟弟穿的是如此体面，身份也体面，有车还有司机。何建成知道自己不便与他相认，使使劲儿，一下子扒拉开司机揪住他的那只手，不等弟弟表示什么，转身就跑开了。何建国没说话，可以解释为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他没想到。但是在看清是哥哥，到他哥哥跑开之前，不是没有时间。在这个时间里，他为什么没有说话呢？司机仍然是不依不饶，冲何建成的背影喊：你他妈跑，你他妈就是挨揍。这时候，他听到脑后一声厉喝：小孙，走。是何总监。脸青得像黑铁，这时候他才闭了嘴，上车开车。何建国开完会之后回公司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到后勤处，而不是打电话，找到他们的负责人，请他们立刻把今天给他开车的那个姓孙的司机开了，理由是素质太差。晚上下班回到家里，何建国郑重向小希提出，可否请小航给他哥哥建成调换一下工作，当瓦工。他的同学答应让何建成去公司里当保安， 何建国没有同意，30多了干保安，没技术含量，没前途。哥哥也不想当保安，一心一意想学瓦工。小西当时正心烦呢，他刚放下爸爸的电话，爸爸在电话里说，他给家里新找的那个保姆不辞而别了，什么原因也没说，也无需说。走的时候，那保姆拿了家里放在抽屉里的1000多元现金。这幸好是家里还有爸爸在，不上班。要是家里没人，他还不得把家里给搬空了。因此，当何建国又拿他哥哥的事儿来烦他的时候，他就没好气儿，想也不想地说：“不行。” 为什么呀？ 他还要问，你哥没技术，就得干力工，而后视情况再说。 刚开始不都干瓦工了吗？ 那是小航的关系， 为什么不能让小航再动用一下他的关系啊？ 你们为什么总是让别人动用我们的关系啊？为什么就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啊？这些话要是放在以往没什么，顾小西说过的比这难听的话多了，逮个机会何建国再还回去就是了。但是这次不同，这在开口前就决定了，这是最后一次向他提要求，他如果没有什么改变，他就改变。但是总不能以不生孩子为理由说不出口。就算小西不能生孩子不是因为他，他也说不出口。本来他不能生孩子自己就不好受，怎么能再直着跟他这么说呢？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何建国沉默片刻，转身出了家门。何建国一个人开车在路上走，漫无目的。从前跟顾小西吵了架也是这样，要么小西走要么他走，小西走可以回娘家，他走呢就只有满大街的溜达。现在比从前好多了，至少可以开着车溜达。一辆辆满载的大货车轰隆隆迎面驶来，他们从哪儿来，上哪儿去呀？车上装的是什么？将要为他们卸车的是谁？那次哥哥被叫去卸车，整整卸了大半夜，第二天只比平时晚起了1个小时，而后又干了一天的活。不知道将要卸这些车的人里会不会也有哥哥。刹那间，那刀削斧凿般的一幕又在眼前闪出了。土屋土炕，父亲居中而坐，他和哥哥一边一个，三人中间的炕上搁着2个攥成团的纸揪，父亲让他们抓揪决定谁上大学，哥哥先抓。当哥哥把手伸向炕中间的那2个揪时，何建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手在抖。是啊，一抓定终身，这是何等的残酷啊。哥哥抓起2个揪中的一个，停了一会儿后方才打开来看，看完之后就交给了父亲，而后下炕一声不响抓起门边的锄头下地干活。那揪上写的字是不上。何建国闭了闭眼，不能再想了，他将车停在第一个遇到的酒吧前，下车走了进去。里头灯光昏暗，几乎都是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的人。他捡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坐下，一坐下就后悔了。原先只看到那里人少，只一个人安静，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人会是熟人，是简家。显然对方也为碰上了他而烦恼，都碍于礼貌勉为应酬，说一些你也来了之类不咸不淡的话。何建国知道简家为什么会坐在这里，小航和他吹了， 心里苦闷。简家却不知道何建国为什么会来这里。何建国压根就不是个来这里的人。三言两语之后，才知道又和小西吵架了。他懒得打听他们为什么吵架，内心深处还有点幸灾乐祸。活该，这就是报应。他一直为小西对他和小航的事儿的态度失望。小西爸妈的态度可以理解，他不该呀。简家准备再稍坐一会儿就走，坐到礼节礼貌所需要的时间后就走。这时候他听到何建国说话了，语调郑重。简家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简家看着他，他说，上妇产医院查一查习惯性流产到底能不能治。为什么不叫小西去啊？不想让他知道。是不是如果不能治的话，你就不跟他过了？何建国没说话，没说话就是答案。简家震惊啊，继而愤怒。何建国，你这么做太不地道了，小西的病是怎么落下的？何建国摆摆手打断他，声音消沉。简家，我不想翻旧账，没意思。也不想让你来当裁判，谁判了我也不听。简家说，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说的？肯定是，不论发生了什么，都是一生一世在一起吧。不能说，只能在一起享福，不能在一起受苦吧。不能说一方有了病，另一方就可以弃他而去，不要人家了吧。何建国被逼无奈，简单说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。说，不是我不想跟他一生一世在一起，是他不给我这个勇气。不就是没帮你哥哥安排好工作吗？我去找向浩谈。 咦， 我听说顾小西他家不同意你们的关系。 简家没吭声。 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开刘凯瑞啊？是他不能跟你结婚，可你们女的不是经常说吗，幸福就是真金白银。 哪个女的这么说？ 既然你不这样认为，去跟顾小航说呀。 他信吗？他们家都认为我不跟刘凯瑞，只是因为他不肯跟我结婚。要是刘凯瑞肯，我能立马回头。 你不会吗？ 当然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并不认为幸福就是真金白银。何建国点头，再也无话。发行部主任来了，小西爸那本书准备开个研讨会，他来跟小西和简家商量会在哪儿开。小西的意思是就在社里的会议室开，以降低成本。发行部主任的意思是要么不做，做就做好，做出档次，记者们很看重这个。最后他说出了他来的目的，他想把研讨会在刘凯瑞公司的会所里开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有钱人打交道的机会。小西立刻想到了简家，嘴里拖延，为什么要在他们那儿开呀？他是想扩大他的知名度。 对呀，双赢有什么不好吗？那会所我看了，豪华气派，中式仿古。哎，最绝的是啊，墙壁上镶着的那道门，暗门，看上去啊就是一堵墙，其实呢有一个机关，一按开关，那墙啊就徐徐地打开了。咦，里面别有洞天，据说宋朝李师师和宋徽宗就是这样见面的。宋徽宗碍于身份和李师师见面都是在密室里。 瞧瞧人家这设计，多具人文情怀呀。 主任，这事儿等简家回来再定好不好啊？ 为什么非得等简家呀？实话说吧啊，这事儿啊，我是来通知你们的，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。因为啊，刘凯瑞的助理已经跟我谈定了。 郭小西，你还别翻白眼儿，人家出赞助不能白出，咱们呢得学会尊重资本的意志。 什么资本的意志？ 不就是拜金主义吗？谁有钱就听谁的，有奶便是娘。 嘿嘿，那你算是说对了，有奶还就是娘，没奶你能长这么大吗？ 奶牛也有奶，你管它叫娘吗？ 简家回来了，得知二人争执的来龙去脉后，对小西生出一丝好感。看来他不是像他以为的那样，只要能把小航摘出来，就能把他胡乱向外推，哪怕推给刘凯瑞。 心里一软，忍不住就把遇见何建国的事对他说了。他之所以要说是为小西好，因此说的时候，在让小西有危机感的同时，尽量对何建国的激烈情绪做了淡化处理。中心说了两个事实，一是何建国对他能不能生孩子的事很在意，二是他对顾家对他哥哥的工作安排很在意。 小西一听就有些急，当下就跑到工地上去找了小航。 姐，未必为了你的婚姻，我们全家都要做何家的奴隶吧？小航，这对你不过是举手之劳啊。举手之劳？开玩笑啊，那包工头要跟我做交易，让我在不合格的签收单上签字，那就换了他。 换他？没点背景的人能当包工头吗？那人已经弄总俩项目经理了啊，到最后还不知道谁换谁呢。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 我也好早给你姐夫说啊，他以为你是不帮他，你不帮他是因为我和爸妈一块反对你和简家的事儿。 小心眼儿，小人，我才懒得跟这种人做这种无聊的解释呢。 说完，小航转身就走了。 哎，小航，真的帮不了他哥吗？ 帮不了。 小航的声音远远的传来，小西失神的目送他远去。从那次跟何建国吵了架之后，小西就回爸妈家住了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走，他很客气地跟何建国说明了原因。爸爸的书稿正在最后冲刺阶段，比较紧张，家里头没有保姆，他回去可以帮着做点事儿。而且，作为爸爸书的责任编辑，有什么事在家里可以随时商量。总之，找了很多的理由。从前他要走，甩手就走，动静怎么大怎么来。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我走是因为我生气。这次他没这样做，本能感觉到何建国已经不会在意他的生气与否了，他那样只能是自讨没趣，他实在不想在自己家住了。何建国的不冷不热，不阴不阳，不死不活，令他窒息。 小航丢失的钱终于找到了，事实证明小夏是清白的。懊悔不迭的小西父母迁怒于小航，何建成发起了高烧，何建国将哥哥接到了家里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何建国被提升为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待遇好了，他对哥哥何建成的负疚心理更加深重，他再次请求小西为何建成换工作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在厨房里拿饭盒，准备去食堂打饭，爸爸在书房弄他的稿子。妈妈下班回来了，回来就进卧室里翻找什么。小西拿着饭盒向外走的时候，妈妈出来问他，看到小航送他的那枚胸针了没有，他晚上有一个老同学聚会。小西就放下饭盒帮妈妈找，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。妈妈边找边自语般地说，这就奇了怪了，我上个月还带了呢，去参加肝胆外科学术会的时候带了呀。小西爸闻声从书房里出来，问小西妈，你上次参加会穿的哪件衣服啊？小西妈说了是哪件。小西爸想了想，从门厅挂外套的衣柜里找出了那件衣服，结果呢，胸针在那衣服的口袋里，同时感慨呀，这要小夏在，真找不着又得怀疑人家了。干保姆不容易，这点最不容易，谁家里都有个找不着东西的时候，家里没保姆的时候没事儿，有了保姆呢就是保姆的事儿。小航的钱找到了没有啊？小西妈摇头。小西给妈妈别胸针，那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想怎么觉得小夏不是那种人。 绝对不是， 小西爸斩钉截铁地说，你看他那性格，自尊到了刚烈。小航回来了，出乎小西意料，他最近下班之后极少按时回来，说加班。加班是不回家的最好借口，不用说啊，是因为简家的事情不愿意跟家人在一起。到家后跟爸妈姐姐打了个招呼，就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小西跟到小航的房间门口，问他在不在家吃饭，他要去打饭。小航说不在家吃，换件衣服马上走，跟朋友们出去吃。小西很想跟他说一说何建成的事儿，想了想没说。何建国最近的态度跟小航帮何建成没帮到位很有关系。小航是不该，但是何建国更不该呀。别人帮你是心好，帮不了或者就是不帮是正常啊，不能说不帮你就是欠了你。想想这点就寒心，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帮了他家那么多的忙，只要一点帮不上，就是对他家对他没感情，就全盘否定。如此下去，看来他俩的日子真的是到头了。这功夫小航换好了衣服向外走，走到门口想起点事儿，回头对大家说，哦对了，我那500块钱没丢，借给一个朋友忘了，今天还我钱才想起来。 荒唐！小西妈不由得大怒， 有什么呀，谁还没有个忘事儿的时候。小航回嘴，小西妈走到他的跟前，用手指点着他说，你知道你忘的这事儿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麻烦，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啊。小西忙着说，妈，我们再请他回来就是了。小西爸说， 对，跟建国说， 再请小霞回来，同时啊，要向人家道歉。哎，这个小霞，宁折不弯，刚直不阿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好。 小新妈不耐烦地对丈夫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娘，别掉书袋子了。”又对儿子说：“小航，我跟你说。”这功夫，儿子已经出门了。小新妈气得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把穿好的衣服又往下扒，走到电话机的旁边，拿起电话，要给人家打电话说有事儿不去了。小西极力地劝妈妈去，去散散心，同时保证跟何建国说，首先让他代向小夏道歉，而后呢，看能不能请小夏回来。妈妈这才算是勉强穿上衣服走了。小西和爸爸吃饭，为省事，打的是包子和粥。食堂里的包子皮很厚，馅儿很咸很油。小西爸吃得直叹气，真想吃小夏包的包子。茴香苗切得细细的，肉也是切的，不是剁的，切成小丁，跟茴香苗拌在一起，小夏称之为沙馅儿。如果说那是沙馅儿，食堂的包子就是泥馅儿，肯定都是搅拌机搅碎的，硬硬的一小坨，是什么菜都吃不出来。父女二人没滋没味地吃完了饭，爸爸又一头钻进了书房。小西收拾了餐具去厨房洗碗放碗，感觉日子过得也像刚才那顿饭一样没滋没味的，心里头还沉重。小夏的事儿怎么跟何建国说呢？看家里的情况，实在是需要小夏，但是现在他没办法跟何建国开口让他帮自己家办事儿。他哥哥那事儿没有办好，何家尤其何建国正为这个生着气呢。这时候门铃响了，他扎煞着两只尸手来到门口问：“谁？”外面的人说：“我。”好像是何建国。小西把湿湿的两手在裤子上蹭蹭，一把就拉开了门，是何建国。小西的心里先惊后喜，惊的是没想到他会来，喜的是呢，正想他就来了。听到何建国来了，爸爸从书房里出来跟他打招呼。这时候听建国跟爸爸说：“爸，您的书忙得怎么样了？”“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”“那我接小西回去可以吗？”小西万万没有想到，用询问的目光看何建国，何建国不看他。小西爸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本来也没说让小西回来，是他非要回来。哎，建国啊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，听说当上领导了，工作更忙了是吧？”何建国显然不想听爸爸再啰嗦下去，敷衍地跟爸爸说了几句什么之后，就转对小西说：“那小西，我们回去。”小西一转身回了房间，收拾回自己家的东西，一句话没说，不敢说，怕哭出来，是喜极而泣的哭。他终于还是来了，终于还是离不开他。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终归不会那么脆弱。小西跟丈夫回家，何建国开车，开的公司的车。他车现在已经开得很熟练了。小西坐在何建国的旁边，二人都没说话。在小西是一时找不到话说，他最想说的是：“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接我回去了？”要搁从前，这话他能张口就来，现在不能了。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是从前的关系了，过去是想吵就吵，有什么说什么，根本不过脑子。现在呢，说以前得先想想能不能说，会不会让对方反感，会不会引起矛盾。 他们的车追上一辆卡车超过去。在北京明亮的路灯下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车上挤满了一车的民工。小西回头看那车，这天儿让人坐敞篷车。他说这话固然是真心同情那些这天还坐着敞篷车的人，但在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迎合讨好何建国的成分。何建国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：“民工吗？”小西沉默了片刻，是得想办法给你割掉点工作，我跟小航说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托了我一个同学了，他答应让我哥哥去他公司里做保安，室内保安。 30多岁了做保安也学不到技术啊。 先挨过这一段再说，等天暖和了再说。小航那边啊，你不要再找他，我同学说他可以辗转找人想办法。 就是说他来接自己不是为他哥的工作，那么他接他回去的原因就应该是纯粹的，就是想接他回去。这样想着，小西的心里越发的温暖起来。 车到了楼下，二人下车进楼，发现电梯坏了。二人几乎是同时想起了那个步行攀爬的月夜，他背着他。小西看何建国，并不是想让他背，他现在身体好好的，不用他背。他只是想，哪怕两个人一起在楼道里走，能有机会体会一下当年的感觉也是好的。何建国却掏出了手机，说道：“问物业，什么时候能修好？”小西心里一阵失望，为表明心迹，抢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步行上去。”全当锻炼身体，我好久没锻炼了。意思是，我没有让你背呀，我有自知之明。 何建国这个时候却已经拨通了物业的电话，物业回答5分钟之内即可开通。 他们站在楼梯口等电梯。这天月亮很好，很圆，是15了吗？小西看那月亮，眼睛有点湿。想起一件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儿。那天停电，他背着她上楼，她怀孕了，月光如水，音乐如歌，那是冥想在他们心中的音乐。乐曲的名字叫《爱情的故事》，是那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一支曲子，美国电影《爱情的故事》的主题曲。热恋的时候，他们一块儿看了那个电影。看完之后，小西说了：“你是不是想让我向那个男主人公学习，学习他跟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结婚？”何建国没有回答，只摸摸小西的头发。小西，你条件那么好，有那么多人追你，那么多人反对你跟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呀？ 因为我糊涂。 小西， 因为我有眼光吗？不像那些虚荣的女孩子，看人只看表面。 何建国一把把小西揽在怀里。这时候，何建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走吧，电梯修好了。”声音干巴巴的，让小西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，掉回了现实当中。他跟何建国进电梯，他知道他不想背他，不是怕费劲儿，是不想跟他有那样的亲密接触，肉体上、情感上都不想。那他接他回来到底是为什么呢？ 何建国是想跟小西商量，让小西在娘家住，让他哥哥回他家来住，至少住几个月，度过乍暖还寒的这些日子。 何建成 自幼身体就不是特别强壮，家里条件虽然不好，但是也比工棚里强，家里干活的强度也比工地上轻，条件差加上劳动强度高，可能也有水土不服的原因，他发起了高烧。刚开始还忍着不说，继续干活，结果晕倒在了工地上。接到通知以后，何建国赶到医院，哥哥已经被送到医院里了，这会儿正在输液，血象很高。坐在医院急诊的输液室里，烧得直说胡话。何建国到后，立刻花钱租了辆平车，让哥哥疲惫的病体能够躺下。那夜，他陪哥哥在医院过了半夜，而后把哥哥接到了自己的家里。哥哥到家就睡，早晨何建国起来后，他还在睡，一动不动。摸摸额头，烧已经退了，显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冻的，累的。何建国把给哥哥吃的喝的准备好，留了个条就上班去了。上午公司开会，一开开到了半下午，下午他抽空回家了一趟，采购了一大堆的东西，准备拿回来塞进冰箱，等哥哥病好了之后好好的给他补补。进门一看，哥哥居然在擦抽油烟机，何建国一下子就急了，哥，你不好好躺着在这儿干嘛呢？哦，烧退了，冰凉的了，躺不住。他过去把何建国手里的东西接过来，说俺寻思着还上工地住，都扣了伙食费的，不吃也不退。不退就不退吧，没有几个钱。这回说好了，你就住这儿，早上吃了走，晚上回来吃，开了车再说。你要是听我的话，能来家里住就不会有这些事儿。这和小西都商量过的，他怕你觉着不方便，回他娘家去住了。不不不不，不中啊，不中。建国，你这么做不中，他是你媳妇儿，不跟你住一块住娘家，那哪中啊，没有这个理儿，俺这就回工地，再带床被窝去，就中。何建国再想说什么，何建成摆手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再也不说话了，吭哧吭哧安好了抽油烟机。哥哥真是个聪明人，什么事儿一琢磨就会。何建国心里又痛，忙上去帮哥哥安装抽油烟机，想找点事儿站住手。哥俩一上一下安装抽油烟机，配合默契。建国说了，哥，那天你在路上见了我，咋扭头就跑呢？边说边在心里头骂自己虚伪。哥哥却说，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，建国，以后你跟你单位上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碰上，哎，咱不说话，不认识啊。何建国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何建成装没有看到，专心的按油烟机。建国，这我就知足了，有你对哥的这份心我就知足了，我没必要在你们的单位里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何建国再也说不出话，心里像被谁攥住了似的，喘不动气儿。哥哥这么说，是因为哥哥什么都不知道。要是哥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他还会这么说吗？他还会认他这个弟弟吗？ 何建国想将哥哥接回家住，却对小西的态度心存顾忌。何建成在工地与顾客发生了冲突，小航挺身而出，仗义直言，却遭到了解雇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